第三十集， 没怪你，了解病情而已，别哭了。 赵斌烦躁地打断他，陈帅那边一条腿差点挣脱了踢到他。 这个剂量估计不够，上双十，十毫克的复拍利多，再加十毫克安定一起，记住。 护士赶紧答应着跑出去配药，病人家属压住声音啜泣。陈帅听着空气里都是紧张的气息，赶紧活动一下气氛，对家属说， 你爸爸力气真大，以前家里做什么的？ 我们老家农村里的。 女儿抹了抹眼泪说， 他以前做农活的，就是力气大，现在一担子米他也是挑起就走。 在场的所有人都抹了一把汗。更多的镇静剂注射后，又过了十多二十分钟，病人的挣扎才慢慢停了下来，最终是昏昏沉沉的睡了。赵斌和陈帅松了口气，护士和帮忙的家属都松了口气。护士和医生一起向病房里所有的病人道歉，向病人家属致谢。大家揉着泛酸的手臂腰背回到自己的位置，继续工作或休息。陈帅给神经内科病房预约了床位，准备转病人进去住院。赵斌自己检查了一下被踢的位置，确认没有什么异常，继续写今天的急诊科观察病历。回家的时候，他才看到池燕婷给自己发消息，说有几个地方符合他的要求，并给他发来了网址，还说如果有需要可以约出来面谈。赵斌一看发消息的时间，都过了三四个小时了，忙回复了一句， 谢谢。 池燕婷在凌晨了还飞速地回复他， 不客气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我还想当面跟你说一说情况呢。 赵斌没想到他这么热情，回复说， 这么晚了没休息吗？ 池燕婷发回消息， 乙方单位常年晚上加班，也就比你们急诊科好点。 过了一会儿又是一条消息， 这几个房子我给盼秋看了，他说完全搞不懂，他让我给你当面讲解。 赵斌有点拿不准池燕婷发这个消息是乐意出来当面谈还是不乐意，好在池燕婷又发了消息， 明天有空吗？明天上午我可以晚点去公司。 赵斌快速回复他， 好，明天上午几点哪里？ 第二天上午十点过，他在李盼秋家附近的咖啡厅见到池燕婷，和上一次吃饭时的形象好像有点不一样。上一次见面可能是李盼秋督促他好好打理了一番，这一回见到他就稍微有点不修边幅了。对此赵斌表示淡定，早知道他也出门时候不认真打理了。坐下来，池燕婷大大咧咧地给他一杯咖啡。 昨天三点过回来的，刚刚才起来，还是盼秋打电话把我叫起来的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你也别介意我是这个样子。 赵斌挥挥手，示意不介意，接过咖啡，喝了一大口。池燕婷开了笔记本电脑，点开昨天发给赵斌的链接，给他解释帮他选的房子。 你的情况确实不太好，想买好房子根本不可能，盼秋还非要我给你找个离地铁口近的地方，方便你上班。其实我还是觉得你租房子就很好了呀，或者说只是单纯想要一个自己的房子，在医院旁边买公寓房，还有老的职工楼房子，都便宜很多。 赵斌叹了口气，人有的时候很奇怪，对着陌生人似乎更容易发泄心里的情绪，至少那天有李盼秋在的时候，他就说不出现在的话。赵斌说， 以前我想我一辈子就这样过吧，不买车不买房，手里钱呢能够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，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，现在我却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。我希望有自己的房子，找一个跟自己过日子的人，我们住在一起，每天晚上呢有人在家里等着我，跟我一块吃饭，我也会研究下厨，给他认真准备早餐或者晚餐。住得远一点呢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用担心院子里面都是熟人会被人议论，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环境里把我的私人生活和工作彻底分开。 池燕婷笑了笑， 祝你愿望早日实现。 他把电脑摆过来让赵斌看屏幕， 这几个都算是勉强符合要求的了，你后面再联系中介把价格定好，有的网上标价可能还能往下讲一些的。 池燕婷给他看的房子是几个地铁附近的安置房小区，是给拆迁户修的房子，其中有些人分到几套房，这些小户型他们就拿来放在二手房交易里卖出去，价格上也确实相对便宜。房产中介那里现在碰巧有一套60平简装只卖60万。赵斌算了算自己的储蓄，首付出20万，再办了一个首付贷，第一次可以只给10万。首付贷再用信用卡分24期还款，前四年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勉强能拿下来。他赶紧打电话给了房产中介，定了第二天就去看房。房子的位置已经接近三环了，但附近500米就是地铁站，交通倒是方便。这里离 C 大附院八个站的距离不算近，但也很好了。赵斌很满意这个位置，房子户型朝向也不错。看好了，中介公司的人拿了钥匙带他上去现场看房。 这个房子呢是开发商统一简装的，按照5年前1000元每平的标准装的。你看墙面、地板、灯、插座、马桶、灶台都有，买好家具就能拎包入住了。收房以后没人住过，因为要卖，我们公司上一周叫的人过来打扫过，市面上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了，说实在的。我给您透个底吧，这个房子最开始是分给老爸的，老爸转让给儿子，儿子现在做生意资金链出了问题，所以才想着把房子赶紧出手，所以价格才这么低。也是因为要着急出手，所以我这边是不给预留的，谁先出手我们就卖给谁，您看呢？ 房子是多少年了？ 5年。这一片几个小区拆迁，5年前那个时候政府和房地产投资都挺大方的，这个安置房小区算是修得相当好的了，小区环境也很不错，而且这种小户型一层楼才四户，我们这个房子呢就在5楼，以后也不怕挤电梯的问题，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房子了。 房产中介滔滔不绝地推销着，赵斌在房子里仔细看了一圈，简装算不上多完美，但大体没什么明显缺陷。客厅厨房是白色大理石纹地砖，卧室是原木色木地板，乳白色墙面，普通暖色调的其他装饰，整个装修风格还是很温馨的，才打扫过的房子还显得崭新。他检查了一下马桶、龙头、开关、灶台这些地方，确定没有问题，当场就定了下来。带他参观的中介高兴地端水陪笑，打电话帮他约了房东，下午就签了合同。赵斌解决了大问题，心情放松地从小区走出来往地铁站去。夏天的大中午，路上根本没人，这一带也不在什么大的商圈，周围人少。小区前面的公路新翻修的，绿化很单薄，一路上没太多树荫。走了不多久，前胸后背就全是汗。赵斌正急急地往地铁站赶，十字路口上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马路对面骑行而过，是罗明瑶。中午这么热，为什么这个时间骑车在这里？他是要去哪里？也不知道找树荫底下骑车，出这么多汗，该提醒他喝水。赵斌在路口停了好一阵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，不敢叫他，只能不舍地看着罗明瑶的背影。等到看不见人了，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轮绿灯。回家的地铁上，赵斌忍不住给内分泌的老总发微信，旁敲侧击地问， 你们科已经有研究生开始干活了？ 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他， 本校的研究生都已经来干活了，你家的罗明瑶也上班了，前天看见他跟着周老师查房呢。 赵斌看着那句你家的，没来由想起罗明瑶一脸懵的样子，忍不住嘴角上扬笑了笑。那边又传来消息， 不过这几天听说跟我们科宋成刚在做实验，